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今天夜间中度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好，都听到刚才的预告片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对话京城名校，继续走进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老样子，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了解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全国基础教育首家德育馆落户北京延庆，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成立，57所学校试点打通德育教育，民营教育机构入选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专业教育培训机构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全国基础教育首家德育馆中国德育馆延庆馆13号开馆，开馆后将面向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各界开放免费参观，除参观展览功能外，还具有德育科研、德育实践、德育主题活动等多方面功能，将成为德育教育学者、中小学德育干部和教师、中小学生了解研究中国德育的最佳基地，也将为延庆本地师生提供了一个开展德育课程、德育实践活动、主题班会、主题团队日等德育教育活动的优秀场所，也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德育教育专家学者、德育教育工作者相互交流学习打开了一扇窗口。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日前成立，57所本市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成为试验田，尝试打通德育教育。教育部门表示，该研究会将研究解决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工作纵向衔接和学校家庭社会横向协同育人问题。此外，研究会还将整合各类德育资源，采用现场观摩、座谈、研讨等形式，分层级、分目标、分主题组织大中小幼各学段定期开展交流，搭建各学段德育互动平台、资源平台，引导各学段在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上达成共识，使全市学校德育工作真正统起来。北京市名校长领航工程李希贵校长工作室开班仪式近日在北京11学校举行，这标志着北京市教育大会推出的首个战略工程正式启动。未来3年里，该工作室的学员将经历9季课程学习，力争成为具有未来胜任力的中国领军校长。 据介绍，该工作室从北京市各区推荐的77位候选人中，通过笔试、面试和综合考察，筛选出23位校长作为首批学员。他们来自北京市11个区的23所学校。工作室还特别邀请了来自上海等5省市的18所学校的校长参与。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忙应聘。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新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一些大学生在职时间变短，稳定性变差，入职不久就辞职。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工作中正常跳槽无可厚非，但是频繁闪辞不值得提倡，这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闪辞者会被贴上缺乏契约精神的标签，短暂的工作履历会影响再次就业，频繁闪辞还容易形成遇到困难就逃避的思维。建议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客观衡量自身能力，确立合适的职业发展方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日前发布了关于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布了29家为中央国家机关财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培训的机构名单。在这些培训机构中，包括了国家机关、央及国企、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以及专业民营教育机构等。其中，民营培训机构凭借较强的专业能力、创新高效的授课方式以及国际化的课程设置等优势，成功入选。美国国际教育学会13号发布报告显示，全美高等院校留学生入学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原因包括美国收紧移民政策以及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的竞争。这份年度报告显示，2017至2018学年美国高校新入校的留学生环比减少 6.6%， 2016至2017学年的跌幅为 3.3%。 一些高校主管和移民事务分析师认为，新入校留学生人数下降源于多重因素，比如美国政府所倡导的签证和移民政策导致部分留学生无法注册入学。另外呢，有两条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是教育面对面2019年艺考备考网络视频直播活动第二场将在11月17号本周六晚6:30开始。本次直播活动将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与高考专家一起为您详细解析艺术类院校招生专业、校考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足不出户可以通过网络在家中收听收看，并且可以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将为您实时解答。详细了解本次直播情况和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请您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咨询。另外呢，还有一场关于这个升学路径的讲座是这样的，因为本月的高三的考生将会进行期中考试，那么作为高三备考期的首次学习成果检验，重要性非常的大。那么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定位，考试后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如何规划，家长该怎么准备。那么在11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您举办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10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我们家长来梳理孩子期中考试之后目标院校的专业定位，为各分数段考生提供进入名校的发展路径。您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跟第一个报名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您记好了是5735-4567，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本周为您推送的信息。报名成功的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红宝书和志愿填报拟草表一份。好了，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就是这样，编辑苏小坤，播报姚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向大家预告了，那么今天的对话京城名校，我们将会对话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校长李晓辉，李校长来做过节目。李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而且今天非常的荣幸啊，这是李校长这个担任校长以来

那这里边比如说艺术和技术，对艺术来讲它可能跟求知有关系，但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高考不考啊？ 对，它不属于治愈的这个范畴。 嗯， 那么像技术，特别是通用技术，是要动手实践的。 嗯， 但是所有的这个艺术也好，技术也好，它对求知或对高考治愈关系不大，但是对于孩子将来会生活， 嗯， 它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 嗯， 这个价值就是属于比较大的。当然，包括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同时你也要考虑， 嗯， 这样教学的任务，包括课堂教学，治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教给学生能够对知识的学习方法的掌握，包括取得分数，这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你会发现有这些还不够， 嗯， 你可能在课堂上还会要想怎么样能够为孩子将来在社会交往上，比如会做人，那么将来在对待生活上，比如会生活，将来在待人接物上，比如说会办事等等，那就会有意或无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因素就放进去了。这样他就实现了一个，作为每位教师来讲，他做的任务不只是教学，他更重要的任务是育人。 嗯，其实也回归了这样一个教育的本真。因为在不久之前我们办的一个全国中小学的一个校长的论坛上面，李晓辉校长在论坛上面也有一个发言，其实在最后面有一个总结的这样的一句话我特别打动我啊，就李校长在那次论坛上面就谈到了关于教育，教育的本质不是说让我们越教学生学生越厌恶学习， 对， 而是应该让他越喜欢学习，让他觉得是在未来是能够有所收获的。我最近看了一张照片也特别打动我，就是看到一年级的小豆包上学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包括家长也是，我明天就要上学了，是不是特别期待，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是的。但是回过头来到高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学校会出现大家在高考之后集体撕书，集体然后去点燃自己的这个课本书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会不会我们就要反省自己的教育的理念出现了一个偏差和错误？我们这个话题放到后面再来讲。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的是，就是您谈到的关于我们的课程这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课程上我们设置了很多其实跟高考并不直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究竟这个课程上我们有多少门这种课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数字有没有？ 一般的就是大家都喜欢用这个数字，其实呢我们可以不用数字来解读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这样的一个课，在实验中学呢都已经把它拆成了不同项目的模块，这样的一个课程。比如这个美术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美术课，但是现在我把美术课比如拆成了这个书法、篆刻、绘画、鉴赏、雕塑等等。那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选择和喜欢的哪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去学习，然后在里面得到发展，他相对学分就得到了。比如我们现在开的一个课叫油画，我原来对油画，我的艺术也做得不好，油画没有接触，但是我们的孩子一个模块32课时上完之后，最后每个孩子至少有一个油画的这样一个作品，那孩子的成就感，包括我们老师看的成就感都非常高。那么类似于这样，实际上这些课程是什么课程呢？美术是国家要求的必修课程。我们只不过在必修课程过程当中把这个课程做了项目的细分，以满足于不同兴趣不同发展方向的孩子的需求。 其实您谈到这个背后是学校的不断的去争取资源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从校领导这个层面不断的去谈，包括跟各种高等院校去谈，然后请到专业的教师，然后其实人财物上面都有很大的投入。但是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实验中学，您这些课程是否辐射到了我们教育集团的其他成员校呢？ 好，那么这个课程能不能辐射到呢？能。为什么说能呢？第一呢，因为实际上做这些课程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发现呢，因为学生让他自己选择，所以学生的自主性和生命力就得以体现了。但这里边背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会发现，是因为也给了老师这样的一种选择和创造。就是在一个学校里，如果说天天要求学生快乐但老师不快乐，你觉得这个学生能快乐起来吗？ 是的。 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师资，比如说我们的通技术课当中就有一个叫服装设计，而这个服装设计课呢在北京非常有名，因为北京中学生就有专门有一个纸服装模特设计模特这个表演赛，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衍生 出 来的。就是这个学生学完这个课之后呢，他最后的结业的这个作品是要做一个设计并做出一个纸质的服装，穿在模特的身上进行展示， 叫秀。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之后，比如我们在华夏女中，因为也是我们的一个集团校，那么我们的老师就把这个课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首先呢，还是播一下两条资讯啊。这首先呢，是在本周六的下午的6点半，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和高考专家一起为您解析艺术类院校的招生政策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专门是针对艺考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活动，您在家就可以收听收看，而且可以提问了。详细的这种直播情况跟直播的方式，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进行咨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高三的考生这期中考试之后，我们将如何去策划一下我们这自主招生包括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专家的公益讲座，也是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目标院校的专业定位，好，包括这个各分数段的考生该怎样进入名校，来去做一个排名这样的一个换算。那您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本周为您推送的信息，我们还会有礼品来赠送。另外呢，插播一条资讯啊，这个我们的记者晴天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布会现场，来让请他来详细介绍一下。有请晴天。晴天你好。 哎，姚丁你好。 那个我们看到今天呢，正好有一个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媒体通气会，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好，那我刚刚从市教委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发布会上得到了一组最新的数据。那么截至目前呢，通过第一阶段拉网式的排查，全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所，其中存在问题的有7557所。那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办学资质、办学行为和安全隐患等三个方面。那么针对存在这些重大隐患，还有办学资质问题、违规办学行为等问题的培训机构呢，市教委已经明确提出了整改具体的事项和时间表，分别采取了引导、办理证照、限期整改、 停止办学等等措施有效的指导整改。那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的整改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是在2567所，完成整改率33.97%。那么另外呢，全市已经建立完善了全市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管理平台，创新信息化的监管方式，制定了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分布的电子地图，增强服务管理的针对性，指导各区建立了白名单和黑名单制度。目前各区已经确定了第一批白黑名单，那么本市将进一步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制度，建立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动态的监测机制，来争取社会各方的支持，保障中小学生的成长。那么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工作部署呢，2018年年底之前要完成集中整改，目前集中整改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老弟，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从发布会现场为我们发来的信息，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对话京城名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对话京城名校，去对话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校长李晓辉，李校长来做客节目。李校长，在节目的第一时段的末尾，其实您谈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家长们在衡量自己孩子的学业情况的时候，有时候并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种指标，但是在第一时段的末尾，其实李校长提到了一个，就是在课堂作业啊，包括内容预习上是否能够达标。那么如果达标的话，您的孩子的学习进度就是 OK 的，就是正常的。但如果没有达标的话，那相对来说就需要去家长多关注多督促。但是如果想进一步去向上学的话，也要找好方式方法，看看孩子在课内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完成的好。如果完成不好的话，急于在课外进行这样的一个拔高补习的话，可能会事倍功半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回到这个实验中学教育集团上来讲啊，刚才也谈到了我们教育学的一个特点，包括课程上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幼升小，小升初了啊。这因为教育集团里面，我们看到有红庙跟西单小学跟我们的集团化办学，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密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具体我们这个集团化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两个小学上， 我们集团里边呢有两所小学，一个是西单，一个是红庙。 嗯。 这两所小学呢，第一从政策上讲呢，被挂牌为是叫实验中学直升校。 嗯， 所谓实验中学直升校，就是在这两所学校念书连续学籍的学生，将有按一定的比例直升我们的初中，就实验中学分校。 嗯，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政策。那么作为集团校呢，同时呢，这个集团内也有一些相互融通的内容。那么一个融通内容当然是属于理念方面的，会有一些交流。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不是属于课内的课程， 嗯， 有一些课程兴趣类的课程呢，也有一些下移， 嗯， 比如现在那么各国都是现代教育都是兴起的这种编程， 嗯， 编程的这样的课程，我们也有会有些下移，就是有一些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同学， 嗯， 他可能也会上这样一个课，我们的老师也过去会上一些课， 嗯， 第二一个呢，那么在实际上，比如这个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课程是一个小初的衔接的一个课程， 嗯， 那么正好呢也有这样一个优势，有的时候小学的老师会过来听听看初中这个课是怎么讲的，对学生什么要求啊， 嗯， 那我们的老师呢初中老师也会到小学去给小学的这个学生讲，你要上到初中将来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啊， 嗯， 等等，这样呢逐渐的来加大这个融合的力度，减少小升初之后学生对初中生活的适应的这个难度。 嗯，这一点上来说也解答了很多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究竟这个教育集团我们 成立了之后，作为一个成员校啊，这个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实验中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从刚才李校长刚才介绍来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课程也在下移，其实也能理解，因为这两所学校未来也是我们实验中学分校的一个重要的生源地， 没错， 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孩子们更多的去适应我们的教学的理念， 对， 跟教学的进度， 对的。对的， 那说到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实验中学的国际部，因为我在之前预采访这个李校长的时候，他也是特意谈到了我们的国际部现在的一个课程上的这个优势，以及我们学生出口的优势，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验中学国际部呢，还是一个在整个的办学包括课程方面呢，还是做了一个自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主要表现在第一呢，从课程上讲，首先必须要完成我们国内的这个高中必修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比如我们的高一，我们高一国际部的这个学生跟我们高考部的学生课程的内容包括考察方式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中国的基础教育过程当中，觉得高一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所谓重要的门槛是指的高中的学习和学习方式的改变主要是在高一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大家都知道高三呢，因为它是进行备考了，高二呢是属于沉淀，所以高一是转换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那这样呢，就是把中国的基础教育高中基础教育的这个优势保留下来。那么同时呢，课程呢后边的这个选修就是 AP 课程，就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这样呢，他也会跟将来主要是到美国去学习，他会也有个过渡衔接。第三类课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那么这个传统文化的过程的意义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出国的孩子将来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读书， 是 而不是培养成为一个美国的学生在美国读大学。 不是要培养一个香蕉人出来 啊？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我们从我们的总体的角度设计的讲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际部的这个学生他要能够保留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同时还能够为适应美国的大学的学习奠定一定基础。 那最后成果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是升学也好啊，包括后来的适应也好。 从升学的情况来看呢，是比如以2018年为例吧，2018年我们是做了突破，86%的同学都申请进入了美国前30名的大学。 86%？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数据的一个突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到美国大学之后呢，相应来讲适应性会比较好。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不太熟悉这个前三十，美国前三十大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美国的第45位的大学应该是伊利诺伊州大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第49位。然后呢，它的排名是在咱们的清华大学，在国际排名上啊，这 US News 的那个排名上是在清华大学之前的。所以如果要是在前三十的话，如果从本科教育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上来说，应该是都是超过清华跟北大的。 打个比方说吧，就是实验中学国际部升入美国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要超过美国本土的私立著名私立高中的这个比例。 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难达到，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硕果。这一点上如果要是各位想详细了解的话，明年这个中招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详细来去解读整个国际部我们的教育教学的特点，包括怎么样去升入我们的国际部，包括分数。因为分数咱们简单说一下吧，好像升入咱们的这个分数的报名的门槛也是跟实验中学本部统招的分数差不多吧。 基本上跟实验中学本部的分数持平，甚至略高， 还要略高一点。 对， 所以这个能考试过去确实也是很难啊。 对， 也很难。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实验中学本部的这样的一个在高中的高端学生的培养是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学校里呢，有些是采用比如说实验班，我们专门冲竞赛也好，有的呢是采取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分级分层教学也好。首先简单说一下采用模式，另外一个在高考的出口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家长们去说一下。 任意的一个学校呢，就是它都应该为不同类的学生的发展提供平台。那么当然就包括高端人才，包括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学习基础好的这样一个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我们对于高端学生或者自由学生的这个培养呢，基本上也是大家惯用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在高中呢，我们会分有这个数理班和科技班，根据它的方向的不同。 数理班呢，可能一般来讲呢，会往这个学科竞赛的方面的发展，因为理嘛会多一些。 嗯， 科技班呢，可能会在这个科学实验啊、科技探究这个方面会发展的会多一些。所以在行政班上呢，略有区分，把一些这个基础相近、志向、兴趣相近的同学放在一块儿，他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合力。 嗯。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也做了这种课内的分层的教学，因为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分层教学是分成了 PARB 四个层次。 是。 那么其中这个二层呢是标准层，那么 A 层呢就是属于稍微高端一点的 advanced 的高级的这个层。 嗯。 而再往上层，这个 P 层就是 professional 这一层就是专业层的。 嗯。 那么专业层的这个孩子，比如他选择了物理的 P， 嗯， 其实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将来上大学选的专业跟物理学直接相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 所以呢，在课内里边的必修课程里边，通过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让学生他能够比同龄的学生学得更多，学得更深入， 嗯， 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还有更上的这样的一层。所谓更上的一层呢，就是除了课内之外呢，在课外我们还有专门的这种指向于高端学生竞赛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嗯， 那就是说比如数学竞赛，他 P 层学完之后，比如把数学的一试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嗯， 那么对于二试和更高端的，他可能就会跨年级，而不是以年级为单位了， 嗯， 跨年级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团队，那么有专门的这个教练来带这些孩子去冲击这个北京队，进一步冲击国家集训队，冲击国家队，这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由基础那到逐渐的来提高提高提高，最后呢对于特别优质的学生再给他一些自主的空间， 嗯， 那么就形成了这种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培养的体系。 嗯，所以这个 PARB 也是针对了不同层级的学生给予这样的一个不同层级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让大家都能够有获得感，就是你在自己的基础上是进步的。 对，没错。 而不是说我盲目的去说我一定要拿这个全国赛的奥数的一等奖， 对， 奥教物理的奥林匹克物理的一等奖，不是这样的。 对。 那么最终呢，我们在清北这边的情况， 清北情况呢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比如说现在正在成都七中正在做这个数学的冬令营，那么北京队呢也组队参加，我们今年的高三有四个学生，也去作为北京队的成员去参加了，他们同龄的有两个孩子，去年参加了这个比赛进了集训队之后呢，已经提前被北京大学新办的这个数学的班，已经提前招生走了，所以呢，这些高端的孩子呢。有一部分孩子是通过竞赛这个方式直接升入了这个大学，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竞赛这方面虽然没有突出的成绩，但是呢有了自主招生的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在高考当中由于他竞赛能力本身强导致他学习能力强，那最后在高考当中呢也是以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分数进入了这个理想的这样的一个 大 学。 所以总人数上应该还是不少的，到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聊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优势教育资源辐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很多普通孩子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输出，我们进入了名校，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但是作为学校方来说，原来我们都有统招，包括小升初啊，都有统招，都有考试，那其实教的学生呢，其实经过一轮筛子选拔出来的，那选拔出来了以后教起来相对比较平均，也就比较好教。那现在来说你看都是西城区这派位，反正我当时学习了一下这个政策还挺复杂的啊，这个确实不是很好选，而且呢这个选过来以后对于学校来说，那真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可能都会到我们的实验中学的分校来去读书。那么在教育教学上会不会有新难题，怎么样去解决？ 主持人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一般的来说，从社会和家长的心态来讲，认为进入到名校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其实这对名校本身它就有一定的误解，名校原来之所以好，我们如果相对我认为是客观的，也许是主观的，可能资源占有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而所有的资源当中其中有一个资源就叫生源，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拼搏的精神，和这样的基础的一些孩子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合力。当然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呢，那大家就更愿意上这样的名校，因为这个名校里边整个的这个文化的氛围会比较积极， 家长老师学生全一点， 他会比较上进，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挑战 提给了谁呢？是提给了学校。 嗯， 为什么说是提给了学校呢？就是作为学校来讲，他必须要重新思考你所面对的教育对象跟原来比复杂性程度增多，就是个性化的差异会更大。这个时候如果学校本身不做调整，那么带来的肯定是学校、社会和家长都会比较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学校来讲呢，有的时候学校回归教育的原点是主动的，有的时候学校回归教育的原点是被动的。什么叫回归教育的原点？回归教育的原点就是教育实际上是促进每一个孩子在他自身的基础之上发展的，而不是说教育是像我们的工厂的流水线一样，不管原来是什么样的材料，我都得把它按照我的模子做成一个什么的样子。那这里边的差别是在于什么呢？如果我们教育把它定位为是让每个孩子在他自己的基础之上发展， 嗯， 那么每个孩子最后他都会成才。但如果我最后拿一个模子要把所有的孩子塑造成这个样子，就一定会出次品和废品。 嗯， 次品和废品在工业上我们就弃之， 嗯，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 哼， 你就把孩子给毁了。 是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希望学校呢就是相应的第一在整个的教育理念上就要发生这种调整，我们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二个就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为什么我们这里边初中是不分班的，但是我们也进行了数学和英语的教学的分层，为什么我们在初中包括在高中除了分层之外，很多的包括我们的艺术课包括我们的技术课分成不同的项目和模块让学生去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能够提供一个多样的多层次的供不同学生选择的这样的一些课程，这样呢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他到这个地方他都会有自己的平台和空间，都认为自己是可以成功的，是可以进步的。这样一来呢，可能就会把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期望和学校的期望能够达成一致。 其实呢，说到这个有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呢，北京是一座这个非常大的城市，很多的我们来自于外地的一些我们的年轻的父母们，考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然后进入了北京的985、211大学，或者考到国外，然后留在北京参加工作，然后呢，户口也落在了北京。但是呢，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要求，有时候就是会以自己为标准，以为一个基准。他们会认为我当年考到了清华北大，我考到了人北京师这样的一些好学校，我认为我的孩子不能够逊于我。所以在这一点上，对于孩子的要求就会非常的高，而这样的人呢，会越来越多，因为北京汇聚了很多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么在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子女都是瞄着他们父辈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北京师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去奋斗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教育的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我转回头来想问一下李校长，怎么样让这些家长，会不会咱们学校也会跟家长进行一个沟通，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所有的这个家长对孩子期望我们完全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干年前有人调查过说对于中国人最在意的是什么，第一需求是什么，是望子成龙，当然这里边括号还有一个望女成凤， 对， 这个呢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跟基础。那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在于什么呢？比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跟我们的老师来讲，就是比如初三这个老师很着急，马上中考了嘛，发现孩子不着急，传导不到孩子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你跟家长接触就会发现，当然有的家长非常着急，也有家长也不是很着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要想到这个孩子对于他来讲，有的就是一粒种子嘛，有的是早发芽的，有的是晚发芽的，他最后他一定会成才成功的，但有个大的前提，这个芽没有发之前您别把它给砸了，别给他给毁了。所以我们经常在学校里就是给老师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于一个孩子，你要觉得你有能力激发他，你就激发他，把他最大的潜力给激发出来。如果你觉得你不能激发他，你要陪伴他，要承认他，但是你千万别毁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我们也会把这种想法呢跟家长也进行沟通和交流。其实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如果我现在能找到了

少住农家树景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荫亭舞正风凉。 刚刚是国家一级演员、配音导演狄飞飞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复旦五普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黄玉峰，复旦五普实验学校校长，在教坛深耕46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方法。 古代的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典型的农业国，无论上层权贵还是底层的百姓，都把农业看作社会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保存较为完好的乡村，比如安徽的西堤、宏村，还有浙江的兰溪，这些古村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耕读传家的对联，可见人们把耕种看作和读书一样的体面。因此啊，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留下了很多书写农村风貌的诗篇。不过在众人的诗篇当中，像范成大这样的集中的、有意识的、全方位的描写农村生活，可谓是凤毛麟角。范成大，南宋诗人，平江府吴县，今天的江苏苏州人。早年呢，家境贫寒，因此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绍兴24年，也就是公元1154年，中进士，历任徽州、宁州、建康、成都等地的地方官，一直做到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又在乾道6年，也就是公元1170年，奉命出使金国，成功的完成了使命。晚年因病退居苏州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与陆游、杨万里、尤茂等诗人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风格温润委婉，四时田园杂兴是诗人晚年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四季田园杂感诗，一共60首，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充分展示了乡村田园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色和农家四季不同的生活画面，写出了他们生活百态和喜怒哀乐。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中的3首。梅子金黄杏自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黄城行客汉庐江，烧住农家树景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荫亭舞正风凉。这3首诗都描写了农村夏天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第1首写田园的风光，第2首写农家生活，第3首写农家的好客。下面我们分别来赏析这3首诗。第1首，第1、第2句写了夏日江南农村的景色。梅子金黄杏自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作者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画面上梅子是金黄色的，菜花也是金黄色的，麦花是白色的，虽然只有两种颜色，但是呢，因为连成一片，显得尤其的壮观，就像一幅绝妙的水彩风景画。不过诗句妙就妙在不仅有宏观的色彩，还有细腻的描写。虽然菜花已稀，但是杏枝却正肥，一个稀字和一个肥字十分传神。菜花稀是因为时令已经到了，夏日菜花大多已经结籽，只留下了少数晚开的油菜花还没有谢掉，所以显得稀稀拉拉的。而这稀稀拉拉正好点缀了，衬托了麦花的白。杏子肥也需要细细的推敲，肥字写出了杏子可爱的形态，一个个就像农村里的胖娃儿。这两句既有宏观的色彩，又有微观的形态，既有画面又有情趣，一箭上雕，显示出了范成大驾驭文字的功力。接着两句，日常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前一句篱落就是篱笆，农村的屋前屋后往往都插着稀稀的篱笆。有趣的是，这样美好的景致里面却没有人的出现。一般说来，风景里有了人的活动，景色才活起来，而范成大偏偏不写人，故意突出了无人过。为什么？我体会，这就是范成大诗歌的绝妙处，他就是要在没有人的地方让你体会到人的存在，让你自己去想象，去思考人到哪里去了。也许是因为火热的太阳烤着大地，太热了，辛苦了一个早晨的农民正在家里暂坐休息，也有人说他们都到田里去劳动了，所以屋前屋后不见了人影。这与后面说到的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动相呼应。不过所谓思无达故，两种说法都还讲得通，不必把话说死。因为无人，所以画面显得十分的宁静。不过这宁静和夜晚的宁静不同，夜晚的宁静呢，凉风习习，万物进入了梦乡，一切都看不见了。而这毕竟是白天，所以观察细致的作者看到了蜻蜓蛱蝶正在尽情地飞舞。蛱蝶是蝴蝶当中一种，这里的蜻蜓蛱蝶与无人过结合起来，传达出一种鸟鸣三更幽的效果，展现出了夏日乡村宁静优美的画面。 夏日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的田家诗，四时田园杂兴的第三部分，共十二首。诗歌描写了农村夏天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诗人范成大从江西派入手，而后又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他的诗风有哪些独特的风格？诗中的田园景色又运用了哪些出其不意的写作手法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我们再来看夏日田园杂兴第七首，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未解，够根直，也傍上阴，学种卦。如果说啊，前面一手主要是在写景，人是隐在景之后面的，那么这首纯粹是在写人了。昼出云田夜即麻，昼指的是白天，白天在云田，笼统的说就是在田里耕作，夜晚呢在家里搓绳织布。村庄儿女各当家，大意是村中的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家务劳动，儿女这里指的是男女，当家并不是掌握家里大权的意思，而是指各有各人的事情干，点出了年轻的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职，各管一行。这一句呢，写出了村民的勤劳辛苦。男人女人们白天在田里干了活，晚上就搓麻绳，再织成布，织麻是包括了搓绳织布这一类活。第三第四句写得更妙，同孙未解共耕植，也傍桑阴学种卦。意思是小孩子不会耕田织布，但是他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学着种瓜。童孙当然指的是小孩子们，他们不会耕种也不会织布，但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勤劳肯干的父母长辈的熏陶，因此耳濡目染，也喜欢了劳动，也傍桑阴学种瓜。他们的游戏也和农业劳动分不开。这个学字不仅描绘出了农村中比较常见同时又颇具特色的场面，而且呢还表现了农村儿童天真活泼纯良童趣的特点。这首诗以清新的笔调，朴实的语言，简洁的描绘，表现了农村真实的生活，从昼到夜，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仿佛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农村劳动的风情画，让人读来妙趣横生，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热爱劳动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和对勤劳农村父老的赞扬。整首诗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却让我们想到了这是一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画面。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再来看夏日田园杂兴第九。黄城行客汉如江，烧住农家树景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和前面两首不同，这首诗啊，不是写农村的风光，也不是写农人的勤劳，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去了。这首诗描绘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面，仿佛是一个小品。一个风尘仆仆的过路人经过一个农民的屋舍，他大汗淋漓，嗓子像冒了烟，淳朴好客的农家呢看见了，主动的上前打招呼送水，还邀请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与他拉起了家常。行客就是过路人，行客从皇城中走来，汗流如江，农民都有过烈日下走路劳动汗如水流的经验，因此呢他们能够切身的关心行客。烧住农家树景香， 这句话写出了农民请行客在家中喝喝清香的井水，漱就是喝的意思。在这里啊，作者用字十分的精细，烧住农家，这话很有胡蓉暖语的特色，显得温柔有情。农字在这里是我的意思，不是你。现在上海话里的农是指的是你，但是在古代农是我。你不相信，现在上海郊区农村，比如松江这一带，还保留着这样的话语，把我叫做农。不过呢，他们说起来呢，有点像奴的读音。所以啊，这里的烧住农家，就是说到我家来稍稍的休息会儿吧，千万不要理解为到你家休息会儿，那就显得太冒昧了，也显不出农家的热情和好客。香字则显得尤其的细腻，因为井水清凉，在大热天口渴自竭的行客口中，自然觉得胜过琼浆，清香异常。这个字不仅显出暑天井水之甘甜，也表露了饮者心里的喜欢和对农家的那种感激之情。借与门前磐石坐，点出了请行客稍停的地点。农民家的门前常常有大磨盘这类的东西，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描写了休息的时间和环境。亭午就是正午，补充写出了酷热的具体时间，呼应之前的汉庐江。柳荫风凉又与皇城道路相映照，写出了周围环境特征。这首诗啊，叙事中夹带着描写，读来感觉到极为亲切，朴素而且优美。诗歌就是从这些细节当中刻画出了村民的好客，而表现出他们的仁厚、善良的优良品质。这组小诗啊，其实记录了一个时代。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宋代农业发达，乡村经济繁荣，宋氏南渡以后，宋高宗赵构认识到要维系宋王朝政权的稳固，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积极的措施，如安顿流散平民，带给种子、农具和耕牛，免租三年或者数年，并注意农田水利的兴修，那时农业生产的工具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冶炼技术的发展为农具的改进以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苏州、无锡、常州、湖州等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过去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村由贫困变成了富庶，景色也变得更加的美丽，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诗人来关注田园，因而诞生了像范成大这样的田园诗人。范成大在田园诗中塑造了众多的平凡而又典型的乡村人物的形象，有老实巴交的汉子，有好吃懒做的醉汉，有天真活泼的儿童，有勤劳节俭的村姑，都写得栩栩如生。诗人观察细致，体验独到，语言传神，诗歌所营造的欢快和自豪的情绪，让读者如同来到了800年前的南宋，真切体会到了当时农民的欢乐与艰辛。这是范成大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贡献。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对范成大的田园诗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传颂最广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